潮里跌宕，眉秋空细看，这个梦可会仍未变样？ 人潮中漂泊，纵使历尽沧桑，可畏惧浮沉风雨浪。 曾和你靠着梦想中处中，天然弄人磨灭渴望。 人潮滔滔过，仍然在找答案。一生有几个梦与盼望， 长留爱与恨，脑海的灰暗中跟你仍是靠近。 无穷的真爱，永久不息的真，苦与乐人在纯真的心。 仍和你盼望幸福的尽慰问。 人潮滔滔过，仍然用心爱着你，不必计苦与乐，爱与恨。人潮滔滔过，仍然用心爱着你，不必计苦与乐，爱与恨。